长发一涟漪，一白独占世纪，和同尘干白长舟独孤西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井，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。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巾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？

较荒唐，我在梦里偷偷的想，看着满天的雪花飘，回到旧时光。小时候我不爱说话，看到他我就会躲藏，心中始终有一句话未曾对他讲， 追逐的方向，如果能回到最初

电视里师奶被催眠在现场，十八台热情奔放，日子像是这道灰墙，你骂他也没有回响。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，电光石火秋凉，孩子离开了秋千，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，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，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，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。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。爱让人心直高昂。想过侧身半躺，等体温下降。掩饰过吸烟对怀孕的影响，是谁在失落嚷嚷？回墙，骂他也没有回响。呀呀呀呀呀呀！你犹豫夹着新的恋情，终于曝光。 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。